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明十三陵，是明朝自迁都北京后十三位故去皇帝的埋葬之处。十三座陵寝构成的皇陵建筑群均依山为陵，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明十三陵从明朝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营建长陵始建，到清朝顺治初年营建思陵始止，筑陵时间长达200余年。各陵的名称以及营建的顺序依次为长陵、县陵、景陵、玉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最后是思陵。其中的定陵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建于公元1584年到1590年，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定陵地宫是目前十三陵当中唯一被开发的地下宫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整个发掘历时2年零2个月，用工20000余名。深埋在地下数百年的文物宝藏，将世人带入大明王朝那些风雨飘摇的岁月，而令人称奇的出土文物以各种方式揭开了一个个数百年来困扰世人的历史秘密。定陵的发掘为后来整个中国陵墓和文化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实际的操作经验，也为后世考古发掘当中的文物保护问题敲响了警钟。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就让我来跟您聊一聊这座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座皇陵的挖掘过程，为您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934年初夏，北平清华园中的古月堂，即将赴河南安阳殷墟参加田野考古实习的历史系学生夏奈和他的同窗好友吴涵，踏着绿茵茵的草地在亲切交谈着，畅述着自己日后的志愿。夏奈问打算留校任教的吴涵，如果由你来选择，你打算挖什么古迹？ 以研究明史而崭露头角，从而成为胡适爱徒的吴晗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挖十三陵。两个人相视一笑，握手言别。他们两个人谁也没有想到，20年之后，这次看似无足轻重的闲聊竟然变成了现实，并由此引发一场纷争。时间到了1955年10月4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平放着刚刚送来的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习仲勋看罢报告，觉得事体重大，立即转批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给周恩来总理阅视。消息传开了，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奈大惊。当他们得知这份报告的发起人便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时，便急忙前来劝阻，并且希望他能够收回这份报告。一场争论由此开始。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我们挖掘长陵之后，可以利用明成祖的随葬器物进一步的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史实的研究工作，同时将出土文物整理之后，就成立博物馆，对首都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内容。郑振铎在听罢了吴晗的上面一番叙述之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急不可待地说，我国目前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发掘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和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如此规模庞大的陵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就连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还没等着郑振铎说完，吴晗接着反驳，全国已经解放5、6年了，有老一辈的考古专家，也有新培育的一批大学生，从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在一旁的夏奈看见两个人难分胜负，便及时出来助郑振铎一臂之力。夏奈先是不动声色地望了望吴晗这位同乡外加同学，然后诙谐地讲道，老吴啊，眼下全国都在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考古人员严重不足，今天西北告急，明天东南告急，我们的人全所出动配合基建还应付不了局面，又怎么能主动去发掘皇陵呢？再说出土的许多古物都要保存和复原，这方面的人手更少，你应该从全国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嘛，不能以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老兄，你已经不再是清华园的那个吴晗了呀。整整一个下午争论没有结果，看来发掘明陵对于主管北京市文化教育的副市长吴晗来说，既然决心已下，就很难有外来的力量能够改变他的这份决心。郑振铎和夏奈走后，吴晗怕风云不测，立刻找到了郭沫若和邓拓等好友，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加紧了对发掘长陵重大意义的宣传和鼓动。与此同时，郑振铎、夏奈也间接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对长陵发掘的不同观点，争论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但是周总理也不敢擅自做主张，他专门请示了毛泽东主席，并最终得到了主席的首肯。5天之后，有消息传来说周总理已经做出裁决，并且在报告上签了字，同意发掘。这一历史性的抉择使中国的考古事业揭开了全新的一页，同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故事也要在这一页上来书写。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 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1955年12月初，在吴晗的鼎力主持下，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奈等9人组成。长陵发掘委员会下设一个考古工作队，工作队由文化部文物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共同抽调人员组成。他的队员为队长赵其昌、副队长白万玉以及余树公、刘京义等共计7名队员。在这次的挖掘计划中，长陵本来是首选目标，因为在整个十三陵中，长陵是规模最大的一座，保存的也最为完整。然而工作队对长陵的调查工作进展的并不顺利。正当工作队困惑着找不到头绪的时候，吴晗和夏奈有了全新的想法，就是把定陵作为突破口。因为第一，定陵是十三陵当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的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比较容易。第二，万历皇上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他做了48年的皇帝，可能史料会比其他的皇帝更多。最终考古队下了决心，对明朝第13代皇帝朱翊钧的陵墓定陵进行试挖掘。定陵虽然是明代陵墓当中建成较晚的一个，至今只有300多年，但是风雨波蚀、战乱兵险，使得这座巨大陵园早已经变得残破不堪。高大宽厚的朱红色外罗城早已经荡然无存，陵墙2处倒塌，那辉煌的象征皇帝权力和尊严的黄色琉璃瓦大殿只残存了几排柱础石，似乎在向世间诉说着他所经历的种种艰难。根据史料记载，定陵曾经遭遇过3次大火的焚烧，以致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清军入关后对明陵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并放火焚烧了万历皇帝的定陵和天启皇帝的德陵。而此前不久，李自成率大军逼近北京城时，从柳沟入德胜门，因为居庸关守将投降，十三陵被起义军攻下。李自成也下令焚烧十三陵大殿，捣毁定陵、庆陵、德陵的宫墙与宫门，整个十三陵砖石遍地，大火3日不绝。到了清朝顺治4年，也就是公元1647年以后，清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安抚明朝遗老，说江山并非得自朱明王朝，而是取自李自成之手，还对明陵进行了一定的保护，设陵户给善田、进巧彩，并对崇祯的司陵进行了一番修葺。乾隆50年，也就是公元1785年，高宗弘历在明成祖朱棣的神功圣德碑碑阴镌刻了哀明陵13韵，略是对明代帝王哀悼之意，并对曾经遭到过破坏的定陵和德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缮。然而工作队的这次考察发现，当年所谓乾隆帝对十三陵的修缮只是利用旧料拆大改小而已，这在定陵的恩门恩殿遗迹当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而天启皇帝的德陵，史料虽既有修缮事宜，但是实际上并未动工。到了民国初年，陵区附近一家姓郭名武的来接替陵户，负责十三陵的看管和保护。政府除了免其租税外，每年尚略有补助。当地一个闲汉王某感到护陵的差事有油水可捞，便找到郭武要当陵户。遭到郭武的拒绝之后，王某恼羞成怒，趁着夜深人静，提着一桶煤油悄悄地来到了定陵，把油就泼在了恩殿上，放火焚烧。当时烈焰冲天， 映红了整个陵区，方圆数十里的范围之内可见烟火升腾。三天之后，恩殿就变成了一堆灰炭。王某嫁祸郭武未成，自己反而吃了官司，暴死于狱中。而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北京及全国的文物才得以妥善的保管。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迷幻时空，带您进入一段未知的神秘世界。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对定陵的挖掘进入了全面的前期勘察阶段。这天，工作队队长赵其昌手提考古探铲，又到定陵的宝城外侧，铲开了一堆杂草和尘土，仔细地辨认外罗城城墙的残迹。在十三陵全部陵宫建筑中，唯有嘉靖皇帝的永陵与万历皇帝的定陵建有外罗城，其他的陵宫则没有。据史料记载，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巡查，他登上杨翠岭往下一望，见只有明楼和宝城一座，便问督工的大臣：“陵寝这算完工了吗？”言下之意自然是不满意。大臣看到皇上不甚满意，赶紧回答说：“哦，还有外罗城一座未建。”自此之后就日夜赶工加筑外罗城。定陵的建筑全仿照永陵来建，因此也筑有一道庞大的外罗城。外罗城原来有朱门三孔，门楼重檐，上覆黄瓦，镶有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龙蛇的图案，大约在康熙43年之后渐渐毁坏。时至今日，这外罗城城墙的遗址也被埋在了黄土之下，只有一道朱红色的内罗城墙历经沧桑劫难，一直忠心耿耿地守护着它的主人。再说这赵启昌，他扛起探铲来到了宝城的墙下，自东向西仔细查看，七米多高的城墙虽然历经300余年风雨剥蚀而变得残破，但仍不是它的威严。自古以来，建筑都包含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古罗马巴勒登山丘上的凯旋门无疑是奥古斯都伟业的象征，尼罗河畔那古老硕大的金字塔则是法老权势的辉煌杰作，而奥斯曼大刀阔斧拓出的巴黎宏伟的协和广场和放射型的道路，则更是为了炫耀拿破仑帝国的盖世雄风。面对这道古貌尚在、雄风犹存的朱红色城墙，似乎有着一股巨大的震慑力直射而来，它同雄伟的故宫一样，显示着自己坚不可摧的力量和永恒的权威，人类在它的面前顷刻之间变得十分渺小。赵启昌一步步地向前走去，他感到脖子发木，腰酸腿疼，精疲力竭，于是在身边找了块石头坐下，点上了一支烟，眼睛直盯着前方不远处的红色高墙。突然间，赵其昌发现在离地面3米多高的城墙上方露出一个直径半米的圆洞。赵其昌揉揉自己被太阳刺花的眼睛，紧紧盯住黑乎的洞口，心脏顿时加剧了跳动。这时他突然想起了前几天一个当地老百姓对自己讲过的话：长陵西面说不准是哪座陵墓，城墙外面塌了一个大洞，过去村里老百姓遇到土匪绑票、日本鬼子抢烧，就把人捆牢之后藏在里面。眼前的洞穴难道是老乡所说的那个藏人的地方吗？假如是真的，此处必有文章可做。正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赵其昌再也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他连忙撒腿向后跑去。发现了，发现了，快来看呐，快来看呐！洪亮的声音立时沿着宝城回荡开来了，又从宝城传向了旷野。两个伙伴闻声赶来，三个人六只眼睛死死盯着那个洞口，没有梯子，附近又找不到大块石头和木料，怎么办？两个伙伴望着赵其昌激动的面孔，立刻蹲下身来说：“来吧，蹬着我们的肩膀上去看看，这个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赵其昌就这样踩着他的同事的肩头，三个人组成了一个重字形，沿着城墙慢慢地升了起来。此时正值正午的阳光照射在洞口，里面的景物若隐若现，像是一个门券的上端，光照之处可依稀辨别出砖砌的痕迹，但一时难以证实门券是否存在。三个人轮流看过一遍之后，仍然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赵其昌说道：“你们在这里守着，我去长陵村打电话，请夏奈老师来看看。”说完转身向长陵村跑去。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夏奈接到赵其昌的电话后，立刻驱车赶到了定陵，同时还带来几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发掘队员按照原来的方法再次搭乘人梯，让夏奈站在肩上，沿墙慢慢升起。夏奈从腰中掏出手电筒，认真地观察洞中的一切，不时地用探铲叮叮当当地敲打着洞中的砖石。一刻钟之后才回到地面上，队员们纷纷围拢上来，用期待的目光望着考古大师，希望尽快找到正确答案，解开这个百年之谜。夏奈沉思了片刻，转身望着大家说：“据我观察，里面的砌砖不像是原来砌成的，有再砌的痕迹，可能是一个门券的上缘。宝城砌得这么结实，怎么会有门券藏在里头呢？”不知是谁问了一句。夏奈望了望大家，似在讲解，又像自言自语：“定陵的历史有300多年了，可能因为原砌的和后砌的两层砖之间的衔接不紧，经过风吹雨打，外面的砌砖，也就是后来砌成的砖墙就塌陷了。”讲到这儿，他望望赵其昌，不再言语。赵其昌豁然开朗，原来定陵是皇帝生前营建的，万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84年开工建设，历时6年完成。但是陵墓建成，人并没有死，怎么办呢？地宫就必然在埋好。事实上又过了30年，王皇后才死，紧接着万历皇帝才死，两个人一起入葬定陵，再度挖开入葬，二次砌砖的现象就可以解释了。不过定陵明楼下面不见通道，棺椁灵柩又是从哪里进入地宫的呢？考古所的青年考古同行们也纷纷地议论开了，有的说，如果真的是门券的上缘，那它很可能就是入葬的通道。这句话又提醒了赵其昌，据史料记载，定陵仿照永陵来建筑，宝城外面都有一道外罗城墙，现在外罗城墙虽已损毁，但是遗址可以证实这道城墙的存在。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是入葬的通道，它正好处于外罗城之内，内宫墙之外，帝后的棺椁进入大门之后，绕到宝城外面，再从这里进入地宫呢？赵其昌说完了，看了看夏奈，夏奈不露声色地点点头，说得有道理，